北京时间15点整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986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，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。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范十义陪允祥走着，允祥突然止步。十义啊，你在想什么呢？ 我 范十义猝不及防怔了一下。啊，我在想这姓贾的说不定是个妖人，太神了，也太悬了。前头沙河还有这里他都在，似乎故意的在王爷跟前炫耀能耐。十四爷是万岁爷屡次下密谕严加管束的人，说句良心话，奴才一半心思在军务上，一半心思都操在十四爷身上。您这次回京又带十四爷同行，还跟着这个半仙之体的贾世芳，奴才真难放心呐。嗯，你说的是，贾世芳确实有些邪门，不过他说的大树之理还是正论，我也防备着呢，你晓得吗？万岁身子骨也不算很好，正在密访能依善法的人，我自己试试，如果可用就见上去，不可用也就罢了。我既不带他见十四爷，也不带他和我们同行回京，到时候你软禁了他，听我的信，再做主张就是了，怕什么呢？两个人绕阅兵月台旁满是白霜的草坪上一边转悠，一边窃窃密语，密语了一时，直到红日高升才回到了书房，却不见了贾世芳。范时义便问军士：“贾道长呢？”贾道长走了有一阵子，走时候还留了个尖儿，说请王爷和军门回来看。允祥见书案镇纸下果然压着一张信笺，几步上前拆开看时，上头却是一道诗：奈何桃李宜春风，道家不慕冲虚名，无情心香难度化， 有缘一日再相逢。允祥呆呆的将纸递给了范十一。我们负了心，他去了。范十一却觉得心中一宽，哈哈，哎呀，这可都是他说的，有缘无情都是数，一日相逢，今日我少操多少心呢？吃过了早饭，允祥和范十一二人打马顺马陵峪以里东行，到埋葬着康熙皇帝的景陵。十几里嘉山驿道上，三步一哨，五步一岗，都是范十一夜里安排好的关房。行约少半个时辰，范十一在马上扬鞭摇指：“十三爷，前头就是景陵陵寝。这个地方和紫禁城一个规矩，爷下马走几步吧。”允祥向东去着眼看，果然从马陵峪口出去约一箭之地，一片开阔地上坐落着寂寥无人的景陵陵寝。高大的景陵凿山而成，依山南下是巍峨的拜殿，环着瓮城下是碧得发黑的老柏苍松，中间映着一座座飞檐斗拱的殿宇。寝宫正门外是三座一块石整雕的石块，卵石甬道从正中穿过，甬道旁也都是郁郁沉沉的松柏，掩着一对一对的石像、石马、石翁众，天路辟邪，直向南边的驿道延伸过去。允祥踩着一个哥斯拉的背缓缓下马，丢了缰绳，一股少风吹来，他觉得有点冷，裹了裹披着的奢利孙皮大氅。哎呀，我来景陵三次了，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，这地方的驿道纵横交错，又都掩在岩石大树里，真像迷魂阵一样。哎，爷来景陵是带天子祭灵，走的是直通寝宫灵阙的正道，又是呼拥着来，攒促着去，哪里留心这些个呢？一边说，范十一一边暗箭跟在允祥身后，直趋景陵前的石方。圣祖仁皇帝康熙的灵柩奉安景陵虽然才两三年，但这座寝宫修造已经交近50年。在灰暗高大的叠置上，满是暗红的苔藓，干枯了的千手藤爬得满墙都是，正门箭楼的浮丝落满鸟粪，一群乌鸦见这么多人来，呼的一齐飞起，随着一阵难听的呱呱叫声远去。十几个守在寝宫门洞里的太监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兵，又簇拥着一位王爷以礼进来，都有点不知所措的惊惶四顾。一时便见一个蓝领子管事太监飞也似的跑出来，他却认得允祥，老远便打签请安，又跪着磕了三个响头：“ 奴才赵无信给十三爷请安。”“ 嗯，这里就你一个管事太监？”“ 回师三爷，还有一个秦无义随身伺候十四爷，他在里头，奴才这就进去传他。”“ 不必了，本王是奉旨来看望允提的。”允祥看着周围凄冷荒芜的景象，打心里叹息了一声：“哎，也用不着通禀，你起来吧，带我进去。” 这 于是赵无信前导着允祥，范十一紧随进殿，沿着寝宫西移门石甬道进来。只见偌大的寝宫正院几乎去无人迹，西北风掠过，满院都是松涛声。允祥一边走一边问：“你十四爷住在哪儿啊？” 就顺这条道直朝里走，您瞧啊，进北头偏殿门口有人，那儿就是。 他身子骨还好吗？ 回王爷，十四爷身子骨不像有大不好，只是睡不好，吃饭不香。 每天早起还练步库吗？ 不打步库了，只偶尔打打太极拳。十四爷偶尔也散散步，只是从来也不说话。 弹琴吗？下棋不下呀？ 回十三爷，没弹过琴，也不下棋。十四爷常写字儿，不过写完就烧。 云翔不再问话了，眼见西天殿丹陛下一溜太监宫女都已经跪下，一个太监小心地迎上来，料是秦无意，因摆手示意免礼，径自拾级登堂而入，却见一个人黑衣皂靴，腰间束一条玄色腰带，站在案前，一手握着笔正在写字。允祥站在门口审量一时，轻轻叹息一声：十四弟啊，我来看你了。允提抬起了头，他比允祥小不到两岁，倒贫八字眉，眉宇很宽，个头模样都和允祥很相似，只留着浓墨写出隶书的一字词序，和允祥的八字虚不同。允祥凝视着面前这位和自己一样并称侠王的弟弟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慨，又怔了一怔，重复道：我来看你来了。允祥眉棱不易觉察地颤了一下，把笔放下，略带着口吃的问道：奉旨来的吧？是显露还是暗阵？兄弟，你别这样。是显露还是暗阵？允提瘦削的脸上目光炯炯，像盯着一个不怀好意的陌生人。他已经不再口吃了，苍白的令人不敢逼视的面孔上略带着讥讽的冷笑：雍正派你这个铁帽子亲王来见我，还会有别的事吗？你要问我这两样死法挑选哪样，我可以告诉你老十三，若是执意把允提绑赴西市，万木睽睽下明正典型，允提这会子磕头谢恩奉诏，要是用毒酒灌我，就这里伺候的太监宫女全都叫来，我当众饮酒，若皱一皱眉头，我就不是爱新觉罗后裔。十四弟，你误会得太深了。允祥见他身陷囹圄，仍旧如此倔强英爽，不由得一阵惺惺之息，原准备复述雍正的话，只好换了个办法说。他故作爽朗的一笑，坐了对面椅子上：十四弟呀，你也坐。我和你同父之子，是亲兄弟，当今皇上和你一母同胞，更是嫡亲兄弟，就移到这个份上，就生分到这个地步吗？来来来，谁是十四爷跟前伺候的太监呢？守在门口的秦无意也以为允祥来传旨命允提自尽，吓得脸色煞白，听见传教自己差点绊倒在门槛上，就是扎了个签儿： 奴才秦无意听王爷吩咐。 没有吩咐的话。十四爷每天进几次饭，一天吃多少肉啊？ 回王爷，十四爷一天早晚两顿正餐，不吃肉。 吃饭香吧？是十四爷不肯吃肉呢，还是你们克扣了？ 哎呀，奴才怎么敢克扣啊？十四爷仍旧是固山贝子，就没有爵位。爷也是金枝玉叶，爷只肯偶尔用点素鸡蛋，一天也就值半斤到十两粮。 早晚跟前有人伺候没有啊？ 有有，这屋里十二个时辰，十四爷身边不少于四个伺候人。 十四爷是来守灵读书的，不是囚禁的。你们也该常陪十四爷走动走动，散散步什么的。秦无意微睨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允提，叩头连声： 哎呀，这个差事奴才办得不好。十四爷随常时分只在这寝宫里头转悠转悠，从不出去，奴才们也不敢做主请十四爷外头去。 起来吧。允祥淡淡地说道，又转脸对允提笑道：老十四啊，别把弓弦拉得绷紧的，你叫小鸽子瞧着这心里头难受。方才这话就是我奉旨要问的，你就杀头砍脑袋的先闹起来了。 是吗？ 允提似乎有些意外，瞟了一眼允祥，旋即又收回了目光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哼了一声： 那就请十三哥上赴雍正，老十四安分着呢。我琢磨着他必定还要问我有些什么想法，也不妨直言冒奏。我想我是个不忠不孝不友不悌的人，什么福也享过，什么罪也受过，只想早点出脱了。他是皇上，我是臣子，君要臣死，臣不死为不忠，不是吗？杀了我是最好最好，也不用担心和哪个王爷勾起手来和他作对了，也不心疑惑哪个将军劫持了我去当傀儡皇帝了，他恐怕不肯开这么大的恩。这个四哥比我小的，谁也没他伶俐，怕落杀弟名声，那就请他允我削发为僧。要真正这样，我打心眼里感激他这个人君了。 允祥听他夹七夹八侃侃而言，一多半倒不能对雍正直言转告，知道他抱了必死之心了，又叹道： 哎，我懂的，我也知道。 什么？允提说的兴头，已是满脸泪痕，突然被允祥插进一句，不禁诧异地抬起了头。允祥慢慢地站起身来，踱到窗前，隔玻璃往外边看，外边起了风了，苍黄的天上几朵灰褐色的云，云从高高的墨绿色的老柏树隙间滚滚南下，仿佛在互相追逐，又好像一只只绵羊被什么猛兽吓坏了，拼命地向南逃跑。呼啸着的风穿进陵寝院子，便没了一定方向，在树和墙间乱窜乱碰，扫起秋末的残叶和黄草碟，扭成一股又一股的旋风，在荒落无人的殿宇前即生即灭，即倒即舞。允祥无可奈何地闭上了眼睛，他奉旨来的目的十分明白，动员这个固山贝子回京，因为年羹尧已经死去，策凌阿拉布坦又在新疆阿尔泰一带与蒙古王公聚会，拒绝朝廷册封，大有东晋重新侵占青藏的势头。一来允提在西大通带过兵打过仗，召他回京可以参赞一下军事；二来雍正自己也觉得 允提毕竟是一母同胞，怕求得久了招引闲话。但允提眼前这种心态，肯听雍正的摆布吗？一股贼风裹着沙土扑窗而来，允提看得出神，急忙躲避时，沙土打在玻璃上，簌簌一阵响，便没了踪影。他回头看允提的时候，已经漫不经心的又在圆笔写字了。这是他多年的宿敌，不但政见不同，还几次弄手段，几乎置他于死地。原本无感情可言，但允祥这几年身体羸弱，读尽了佛经，昔日的恩恩怨怨，此刻看不过是过眼烟云，早已经不存报复之心了。允提的执拗风骨也让他赏识，一时间这允祥心里是心乱如麻呀。他不能不遵旨劝赶允提，又着实担心他回京不安分，枉自断送了性命。思量着，允祥转过身来，看着不管不顾埋头淋着颜真卿帖的允提，长长的吁了一口气。 你不是要问我懂什么吗？ 允提狠命的划了一纳，头也不抬的说道：方才是脱口而出，这会子又不想问了。 我是想说，我高强圈禁了整整十年，你大约不会忘记的吧。 允提放下了笔，颓然落座。 我们这种人呐、触犯了圣怒或犯了罪，处死之外，圈禁是最重的刑罚了。就那么个十三贝勒府，就那么个小花园子、小四合院，我求了十年，看似方天，看似方地，看蚂蚁拖苍蝇上树，看墙角的牵牛花一次又一次的爬墙开花，一次又一次的枯黄败落。比起我，你眼前这点子糟迹算得了什么呢？ 哼哼哼，你本来就是英雄，我拿什么和你比呢？ 允祥摆了摆手，不在意地说： 英雄不英雄的，自个儿心里清楚。我是个凡而又凡的凡人，我落了一身的病，失眠，身热不退，咳嗽不止，头发一多半都白了。我打起精神，一天也只能做两个时辰的事儿。昔日那个拼命十三郎，你再也见不到了。 允提惊愕的看着越走越近的允祥，允祥的口气也越来越咄咄逼人。 当然如今不一样，我是亲王，而你是贝子，因为兄弟逐鹿已见分晓了。我的意思，皇上并不记从前的陈年旧账，当时是那种形势，彼一时此一时，有什么计较的？你是大丈夫，我借一句大丈夫的话，赢得起也要输得起。瞧你这副熊样，还敢大言不惭说什么爱新觉罗之子孙？ 我的乔眼帝呢？一股热血全涌到脸上，允提苍白的面孔变得通红。你有乔眼帝吗？他凭什么夺走我的乔眼帝？ 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。 允祥离京前和雍正长谈，雍正百事肯让，唯独在乔眼帝这个女子上寸步不移。 你告诉允提，除了乔眼帝，连朕的妃嫔在内，无论大内还是畅春园、热河行宫，他看中的立刻送的。

再度灵动发声。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允提却没有留心到允祥的异样神态。哎呀，我倒是谁呢？原来是这二位。阿兰和乔姐她当然都知道，因为他们都是他和允四安排到允祥府中监视允祥的坐探。原以为他们都是被这位二杆子王爷灭口杀掉的，此刻才晓得这两个女人是自杀的。允提咬着牙冷笑着，两个银剑残有什么可惜的，你拿他们来比我的影帝真是可笑。没等允提说完，允祥已是一掌照脸过了将去。允提被打得一愣，头嗡嗡直响，左侠顿时紫胀起来。他没有去捂脸，豁地站起身来，和允祥二人斗鸡一样恶狠狠地互相盯视。屋里屋外连范时义都没听明白，这兄弟二人好端端说着话会突然翻脸，个个吓得面貌失色，又不敢来劝，都站着木雕泥塑般的一动不动。允祥脸色白中泛青，事不同而理同，情不同而心同，我并没有作践你的乔隐帝，你怎么就敢糟蹋我的阿兰和乔姐？你没有作践，但雍正却作践了我的乔隐帝。允提对政治之事早已经无所谓了，他最伤心的就是雍正无端地从他身边抢走了他的爱妾，因此杠着脖子毫不让步。嘿，多欺之恨你知道吗？雍正这样作为还算是明君吗？允祥已经恢复了冷静，他似乎有点伤感，松弛了一下自己，微微地点了点头。皇上并没有把隐帝怎么样，更没有纳他当嫔妃，这一条我能给你打保票。他谨慎地选择了词句，缓缓地说道：蔡怀喜和钱运斗沟通汪景琦，将劫持你到年羹尧大营造逆作乱，这是已经查明查实的事。你身边窝了这么多匪类，朝廷难道连一点处分也没有吗？乔隐帝并没有注册是你的侧福晋，他只是一个寻常丫头，暗例调换你身边的使唤人也是怕你陷得更深，那不是好意吗？ 巧言令色，为虎作伥。 允提一屁股坐回去，大咧咧的翘足而坐，脸上带着刻毒的笑容。就凭这样的诚意好意啊，还指望着我回京给雍正朝廷卖命？还是开头那个话，明着杀暗着杀都有你们，成者为王败者贼，自古通理，我也不很在乎把我怎么样。至此允祥觉得已经竭尽所能劝允提回京臣服了，允提不肯就范，他反觉得心里轻松。允提这样的心境 就回北京，也是死心塌地和连亲王联合与雍正作对。留在这儿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，反而一语保全。思量着，允祥已经转了话题了。唉，何必这么剑拔弩张的呢？我囚禁，你出兵；我释放，你又来这里读书守灵。15年了吧？我们两个兄弟没有单独聊过，一见面又像乌鸡眼似的对着盯。方才是我兄弟斗口，并不是奉旨和你辨别道理。你既然不愿回京，在这里静养些日子也好。眼地的事儿，我回去和皇上说说，能周全的自然要周全。老十四，不论你怎么想，我们总是兄弟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不要总闹别扭，跟自己过不去。我明后日返京，今晚在范石义营里设一席酒，我们高高兴兴吃一顿团圆饭，不再说这些钻牛角尖的话了，成吗？允提点了点头。哼，这尚在情理之中。成。允祥出门，一股寒风扑面而来，不由得打了个冷噤，叫过赵无信、秦无义两个太监头，吩咐道：“好生伺候你们十四爷，缺什么？”又不便奏朝廷的，到怡亲王府找我，要委屈了十四爷，我是不依的。方才我们兄弟说话都是家务，谁胆大谁就只管往外说去，我准能剥了他的皮。允祥回京当晚，北京下了头场雪，初时也不甚大，只是散雾一样细碎的雪粒随着袅袅的朔风，在这座灰暗阴沉的古都街渠间荡来荡去，渐次变成了软绵绵的雪片飘洒下来。早已经冻得结结实实的路面上冰封一层，又加上雪，走上去一步三滑。隔着玻璃轿窗，外边的街市雪光映着，一般商贾店肆早已经打烊了，门面招牌都还绰约可见。掏出怀表看的时候，却已经是虚墨石牌。一个护轿的亲兵，一头一脸的雪，趴着轿窗呼着白气禀道：“ 王爷，前头是岔道，咱们是去畅春园呐，还是回清范寺啊？” 已经虚实了，这会子皇上刚刚用过膳，还要念佛入定，晚间还要看折子。去一个人禀那里的当值侍卫，请转奏皇上我已经回来了，住清范寺，皇上要见我就随时过去。轿夫悠着嗓子呼了一声，轿子平稳地转向北行。允祥在轿中撩开轿帘小窗，外面苍暗的天底下已经是一片雪野茫茫。他凝望辨识着轮廓模糊的清范寺，想起这一路去遵化蹊蹊跷跷的事，心里又是迷糊又是怅惘。一会儿是甘凤池，一会儿是贾世芳，一会儿又是允提，影子走马灯似的在心里晃漾。大千世界有多少识不透的理，看不破的情啊，思量一声声暮鼓晚钟穿越雪幕传来，便听隐隐约约和尚晚课诵经之声。大轿在一溜四盏米黄色西瓜灯的山门外稳稳停住，清范寺是到了。守在庙门里怡亲王府的太监们早就接到传呼，听说本主回来了，40多个太监、王府长史、比贴士早迎出庙门，一溜线按序排班等候。大轿一落， 两个太监立刻过来，挑轿帘搀架着允祥哈腰出轿，立刻给他披上了油衣。允祥立刻被寒风吸得打了个筋儿，他一边用鹿皮靴子蹬着木屐，一边吩咐道：“哎呀，雪下得大了，告诉账房上，随轿的亲兵太监还有轿夫，每人赏10两银子。寺东边有家酒馆，那边讨两桌席面，大伙暖暖身子。庙里是佛家清净地，不要到里头搅和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进了庙。果见正北大悲殿中，灯烛摇摇，和尚们击鼓打锣，喃喃咏经。沿着大悲殿西屋一溜房，是自己静修的精舍。东屋一向都是空着没人住，但今天晚上却也见挂着灯。允祥在吴郎间走着，问道：“那边也住了人，是哪家大臣呢？”随行在侧的长史叫刘统勋，雍正元年的进士，黑红脸膛，五短身材，十分精干健壮。听允祥问，忙说：“啊，北边是张中堂，南边是李卫李志台，这几日都住在这里。”允祥怔了一下，李卫还没回南京呢。一边说便进了自己屋里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，满身寒气立时都酥酥融化开来。刘统勋跟进来一躬身：“回王爷话，李卫和六部里还有些公事没有说完，他禀了万岁爷，要等王爷回来见见再去。”允祥喝了一杯热腾腾的奶子，更觉得暖融融的受用，脱去外边的狐皮大氅坐了。我们这边房里都是火墙地笼，没过冬就修缮好了的。对面张中堂他们面西，屋里又没有这设置，就是李卫也不是什么好身子骨。你告诉太监们，挤一挤腾出两间房，一间给张廷玉住，一间给李卫住。天晚了，彼此都很乏，没要紧事儿，今天就不见了吧。刘统勋说道：“哈， 卑职这就过去传王命。不过张中堂后晌进的园子，见皇上还没下来，李志台才下雪时还在院里转悠过，要是已经睡了，可否就不惊动他了。” 见允祥无话，刘统勋转身便走，还没出门槛儿，便听李卫在外边吴郎下报名：“ 一等侍卫两江总督太子少保李卫请见宜王爷。” 进来吧，狗儿。 带李卫进屋，一边见他行礼，一边笑道：“你这个职名有意思，你还监管三旗监道，连着报一二三，太师大少师小，真的是占全了。” 哈哈，哎呀，这屋里真暖和呀。 李卫磕了头，又打了签起身：“ 不光三旗呀，直隶山西河南的盗劫案子也归着奴才管呐。” 就灯下去着允祥脸色：“ 王爷气色比在沙河时好多了，奴才跟王爷一个病，有什么好药好歹赏奴才一点。”“ 有什么好药啊？刚进这热屋子暖和的，我叫他们给你和张廷玉各腾一间，今晚就搬过来。”允祥说笑着摆手示意李卫坐了。“我以为你早已经回南京去了，紧着在北京泡什么呀？”李卫敛去了脸上的笑容，望着悠悠的灯火：“ 奴才是奉了旨意的，就是不奉旨，不知怎的，奴才也想多在北京待几日。奴才这病啊，总担心这回子去了，就什么壮士一去不复还了的，有些恋主不舍， 二则听到些风声，奴才也放心不下；三则有些细物，还想请爷的示下。说罢，他瞟了一眼刘统寻，刘统寻十分机敏，立刻便向允祥一躬：“那边书房还有几份要紧文书没拆呢，王爷和志台在这里说话，没别的吩咐，卑职就过去了。” 哦，其余的人也回避一下，给我和李卫在这炉子上温一壶奶子就成。 待人都退出去了，他才笑着问：“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弄神弄鬼的？” 奴才惦记齐主来京的事儿。 李卫用火筷子把奶子糊织得更稳了点，紧皱着眉头说道：“ 八爷也真胆大呀，这是豁出来性命和万岁爷作对。凭良心说，奴才真有点悬心。奴才在外省京里都有不少朋友，八爷外面上也只管这个齐物，其实势力很大呀。风声只要不对，朝局兴许真的推骨牌一样，一下子就乱了。万岁爷上次谈了，奴才觉得心安了些。下来想想，八旗绿营里头的将校官员，有几个不是齐人的？齐主在朝廷上撑住场面，军心再不会稳的。只要对峙住，带兵将官也会变心的。奴才死活是皇上的人，想着请十三爷再劝劝皇上，最好是别走这步险棋。” 允祥静静的听完，抿着嘴唇：“说的这些，皇上不但想到了，比你还要想得深，想得细。从去年有这个风声，皇上就给驻京齐营游击以上管带官员发了几十个密折奏事匣子，军队里一动一静，清楚得很。” 他站起身来，在热烘烘的地笼上慢慢地踱着。“ 我担心的和你全是两回事。我怕八哥这次铤而走险，陷得太深，没法自拔，这是大逆罪，又没法救。十四阿哥这次不奉诏，真是件好事，可还牵连着八哥、九哥、十哥，一个亲王，两个贝勒，文武百官。过去党副他们的有多少？九文华殿、武英殿，还有几个大学士，你就难讲他们是什么心。李卫啊，这是多大的案子，你见过吗？你听说过没有？圣祖爷二十几个儿子，大阿哥已经囚禁封杀了，二哥病得奄奄一息，有一天没一天的，活不了多久了。十四弟七十也是软禁的，再加上这三个，天下后世哪里理会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写到史上是个什么名声？李卫一门心思担忧的是雍正的皇位，听允祥这么一说，心里边立刻就清明。皇上和这个允祥其实是亡骨俱位，单等着这几条不知死活的鱼撞网的了。想想允祥的话，也替他们兄弟寒心呢。半晌才叹道：“唉，说到这烦恼啊，还不如小家子寒门小户。八爷也真是的，没有得皇位，总还是个亲王吧？这怎么闹起来没个完呢？” 所以这是气数啊。 云翔忽然想到贾世芳那番议论，心里又是一沉呢。他细长苍白的手指不安地握在一处搓动着。我们没法去劝八哥，他要作我们没法拦，只能照皇上意见挤脓包。八哥要知趣一点，自己收敛，安分办差，就是这些个旗主来我也能保下他，不然我也保不下来。哎，这真是无可奈何呀。他变得有点神经质，只是喃喃自语：你说够了啊，也真够了，还没个完吗？天下那么多事等着我们做，只是要闹家务，不能学学十四弟吧？李卫眼中满是怜悯，望着这位雍正皇帝的第一宠弟。当年他在康熙的儿子里头最不安分，挥鞭江夏镇有他，活马踏宴席有他，大闹御花园也有他，康熙御赐封后拼命十三郎是个闯祸的都头，惹事的领袖，20年党争，10年高墙圈禁，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猛地想起乔引弼的事，他便问道：十三爷，这个乔引弼是怎么回事？沈诺敏一案我见过几次，标志是标志，算不上顶尖出色的，怎么十四爷就把住不放，万岁爷又指名应邀呢？都太痴了，为一个女人兄弟们闹生分到这份上，这值吗？允祥睁望着微红的炭炉， 世上有几对夫妻像你和翠儿啊，青梅竹马，患难之交，有一双良好，情之一世，任谁说不清的。为这个丢了江山身家性命的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像吴三桂为一个陈圆圆称兵叛明，引大军入关，也还是个情，冲冠一怒为红颜呐。 可皇上过去和乔引弼并没有旧情啊，太蹊跷了。我问皇上，皇上又叫我问您，您能告诉我吗？ 允祥将废了的奶子糊挪动到炉边，思量着，自失的一笑： 方才你说到吃，我想起来有人说过满洲人情痴的话，太宗皇帝要宴驾，世祖皇帝才6岁，睿亲王多尔衮蓝总掌握朝政，眼看着的花花江山唾手可得，他就是不伸这个手。世祖皇帝在位17年，才24岁，如今有说病故的，有说出家的，总之为了一个董鄂氏，可多尔衮一样为一个情字。 说到乔引弼，皇上要他也是为了这个字啊，不过不为他自己，倒为了另一个女人。就说皇上情痴也是真的。 李卫颇费心思，攒着眉头听着。 王爷的话太绕弯了，皇上为情要引弼，又不为引弼，又为另个女子，这个没法解呀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

北京时间16点整。FM 986再度。